哎，又系家餐港餐第二节，我系谭祖。 系大家好，我系阿山大。 诶、哎，讲翻头先嗰样嘢啦，咁我哋啱啱就讲完学费啦吓，咁其实另外一样嘢又要提嘅，提乜嘢就系话，喂，我哋中国人咧去到大学咧咁样，嗱，最近 DSE 啊啲状元啊，个个举手要做咩啊？ 医生啊， 个个举手要做医生。咁咧，其实咧就系、是、你知香港人咧，系试下，个个又要做一啲职业，就系、是、要啊，又要俾人尊重，又要揾到水嘅。不过喺外国咧，就有个好唔同嘅情况。个唔同情况系乜嘢咧？鬼佬读书咧系读兴趣嘅，即系佢唔会因为呢科系特别揾钱，佢就去专攻嗰科嘅。咁所以以前咧，我哋遇到一样嘢就系乜嘢咧？第一、第二年咧，香港去啊或者亚洲去啲堂仔咧，啲分数咧就好鬼高嘅。啊，一去到第三、第四年嘅话咧，同啲鬼仔就冇得挥嘅，就争好远嘅。啊，点解咧？佢梗系啦，因为去到第三、第四年，啲鬼仔入亲个科都系好中意个科，佢会转到好深嘅。你堂仔个个都系希望，哎呀，毕业啊算数啦，合格啊算数啦，所以咧就系、是、基本上咧就系、是、个成绩咧就同鬼咧平均嚟计咧就唔够人哋争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咧就即系，譬如你有小朋友外国读书嘅话咧，咁可能咧大可能要同佢倾计啦。喂，系咪一定要读一啲科目，将来系一定系搵到钱，定系点，定系话会有 interest 咧？咁样。 谭祖，你而家讲呢样嘢，好似系压惊好多家长嘅意愿咯。就即系嗱，我好怀疑就嗰六位佢话想读医科 ，publicly 同啲传媒讲嘅，究竟佢哋心目中系咪真系想读医科，还是系话佢哋啲父母话我想你读医科咧？咁样吓。 咁呢个就可能系即系系咩啦？即系个人意愿或者父母希望仔女可以 achieve 到啲乜嘢啦。不过咧，我就即系醒翻呢个 Steve Jobs 咧，就喺嗰个 Stanford U 嗰个一个毕业礼嗰度咧，佢讲咧，我觉得就好好嘅。佢话一个成功嘅人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乜嘢？就系、话你做嗰样嘢，你系好有兴趣，你就会成功。点解咧？因为当你好有兴趣嘅时候，你24小时都会转落去啊嘛。咁所以呢个咧就可能大家啊，你会翻去深思一下究竟系咩境况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想睇睇咧就系、是，喂，以前我哋读书个年代咧就好多香港仔，第二多咧就系马拉仔，跟住咧就台湾仔。咁咧而家我个女同你个女都加拿大毕业啦。咁我唔知你个女俾咗啲咩 information 你，咁我女就话咧，而家100个 foreign student 咧，大概得一个最多两个系嚟自香港啫， 嗯， 即系同以前咧就好大分别啦。而家即系香港去加拿大读书嘅人相对嚟讲就少咗，但系咧就嚟自大陆嘅 foreign student 咧就有大量嘅。咁你个女读嗰间 U 系咪咁嘅情况咧？ 嗱，我两个女都系读同一间 U。就但系唔同嘅，即系读唔同嘅 faculty， 唔同嘅 subject。咁即系你讲话嗰个外国学生嗰个比重咧，反为咧就我大女咧，佢五年前毕业嘅时间，佢毕业班啲同学咧有相当一部分咧有四五位咧系来自国内嘅。 嗯。 即系有上海啊、南京啊咁啊，咁但系去到个细女啱啱毕业，今年毕业呢一个咧就佢反为就韩国 student 比较，即系韩国嘅同学比较多啲系 吓。O K， 咁我唔知揭示到啲乜嘢咧，或者可能佢间 U 对啲国内嘅嚟嘅同学冇。其他 U 咁吸引还是咩咧？有个可能有啲咁嘅情况吓。 咦？咁又呢个我又而家先知道有好多韩国，因为以前我读书嘅时候系冇韩国人嘅。 系 啊， 日本人都好少好少，韩国人基本上就冇。而家可能个情况 日本人一个都冇，日本教授就反为有个。 日本教授又有啊，不过呢个可能另外一个 topic 啦。其实我嗰阵时有日本教授同佢倾偈，佢讲咗好多嘢。不过可能另外一个 topic 去 cover 啦。喂，但系咧嗱，讲起喺加拿大读书啦，咁其实读书梗有试考啦，咁同香港就一样啦。读书梗要考试啊 ，DSE 啊，即系以前我哋中学会考啊。咁但系我自己因为香港我又考过会考啦。喺加拿大又读过几年书啦，咁我就有少少感受咧，就系两个地方嗰个考试精神咧， 就唔系好一样嘅。咁考试精神点唔一样呢？咁样其实呢香港呢就是、要揾精英嘅。即系佢考试呢希望去揾到一啲特别叻嘅人。 状元呢 係啦，佢揾状元出嚟、其实佢系希望就系话佢教啲嘢你系会好深思好熟虑去真系去諗一样嘢。然后佢问呢个问题呢就系、要如果攞 A 嘅话呢基本上呢就你唔系淨系知嗰样嘢。你系要完全系好通透嗰样嘢。然后先攞到 A 嘅。咁加拿大嘅精神呢就唔系嘅。加拿大嘅精神呢就系教你嗰样嘢。嗰样嘢你识系乜嘢你知道系乜嘢呢基本上就已经攞 A 㗎啦。咁所以呢以前呢我哋喺加拿大有一样嘢就系咩你考试呢总言之波夫讲啲乜嘢你听完咗嗰本书入面讲啲乜嘢睇完咗系一定攞 A 嘅。因为佢系唔会出条问题去难你㗎嘛。但喺亚洲喺香港嘅国内都系嘛佢系出一啲问题去难你去考你即系大家嘅精神呢就唔系好一样嘅。所以两个地方嘅话呢即系如果你系香港嗰种考试精神嘅话你去到加拿大呢可能呢就即系会有一啲错愕感嘅。 啊咁系啊你好似嗱我女咁啊就我记得佢大概十年前到啦啊我见过佢有个老师即系讲喺加拿大读书啦帮佢批佢写嘅嘢就话我唔嗰、那个老师即系同我女讲话我唔同意你嘅观点但 personally 我唔同意你嘅观点因为我持即系按呢个 issue 呢我个观点同你唔同但我好欣赏你咁样嘅表达方法你肯讲出嚟俾咗个 A 佢。 嗱呢啲咁嘅情况呢喺香港係绝对唔会发生 的。啊你死梗㗎即係你话你肥梗㗎你如果你话喺香港话你同我諗法唔同啊啲先生係咪呢个五翼学生嚟嘅就会将佢钉死㗎啦。 你讲开呢样嘢呢其实喺加拿大啲 professor 同埋香港啲先生呢似乎就即係大家嗰、那个个諗法啲唔同。我觉得加拿大啲 professor 就比较 open 啲嘅。我哋好多时真係同 professor 倾偈嘅话呢即係佢当你係学生但 at the same time 佢 朋友 都系当你系个朋友咁样倾偈嘅。譬如话你遇到好多好似我哋有个朋友佢就同学啦佢就读 engineering 嘅。咁点知最后尾个科呢就肥咗。咁唔知争几分咁就肥咗。咁佢就同个 prof 讲佢就话喂我争呢科我毕唔到业喎 professor。好大件事喎因为呢要出年先可以再报呢科我要留喺度留多一年嘅直 读。洗多年大饼。 洗多年大饼喎。咁呢个 professor 呢到最后咩佢话哎冇问题啦哎我俾你合格啦咁样。嗱呢啲咁嘅情况呢我相信喺香港呢绝对唔会发生嘅。喺加拿大呢系一个可以讲嘅地方嚟嘅即系我意思即系话系可以 negotiate 嘅。好多时呢就有你同嗰个人系会系有沟通有交流好似上次我讲话辞职嗰样嘢一模一样嘅。即系你如果同佢有沟通有交流呢好多时系有商量余地嘅。咁呢个呢就有好有唔好啦咁但系呢就呢个系加拿大嘅 culture 嚟嘅。好啦另外一样嘢呢我就想睇一睇呢就係 transportation 呢样嘢呢特别啲父母呢就要留意嘅。当日呢就我哋嗰个年代呢就去到加拿大啦咁就即係大家都系穷学生富学生多啦。咁我哋就即係都要揸车好多时。但我哋啲车呢係450蚊啦 ,500 蚊一架即係啲甩皮甩骨。 有啲咁嘅车咩 係啦你就唔知啦我当时我架曼仕德。是450蚊嘅啫。 Okay, 咁因为我学过整车嘛咁就返嚟啲基本嘢自己整返肉佢啲行得就 ok 啦咁样。咁当然而家啲小朋友去到嗰边就啲父母就唔会买啲450蚊嘅车啦。 45000而家你觉得 可能 啲好多45000可能。 仲要话好平喎喂等于香港个半价喎。但大家有一样嘢要留心呢就係、小朋友喺嗰边揸车呢好多时呢就係安全度就唔够高。咁当日呢我哋就有个同学咁呢个同学佢有个花名叫铁甲人。咁点解叫铁甲人呢咁样其实佢之后几十年搭飞机呢过嗰个 detector 呢就必定会响。点解因为当年佢哋去露营呢四个人去只有得一个人返。 就系、是、四个人去咧，就系、是、喺个 highway 度翻咗车，三个死咗，佢咧就全身伤晒，就周身伤降，咁啊死唔去，咁所以佢花名叫铁甲人。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喺度嘅，一定要 remind 小朋友揸车一定要好小心。咁咧就系、是、因为国外咧就系、是、highway 多。 系 系啦，即系你如果你唔出 highway 嘅话，基本上系生存唔到嘅。咁出 highway， 譬如话401咁样话就话百一啊，其实行125都唔会抽牌嘅。咁但系如果125嘅话，其实如果 好快下噶啦， 系好快噶嘛。所以其实咧就希望大家就即系同呢啲小朋友讲，就话开车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国外咧就个速度就同香港唔同，同埋小朋友揸车通常都系即系唔知道危险噶。 因为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呢度我系要好强调咧，因为加拿大，我谂同你同我哋当年去嘅时间咧就好唔同，啲人比较单纯啲，同埋去嘅即系去得嘅咧就会好珍惜喺嗰边生活嘅机会，咁咧就处处小心啦。咁但系而家加拿大咧，好似我今次过去见到咧，就系好多好多好冒失嘅司机嘅，即系做出啲行为咧系好好疯狂咁。嗰啲人呢其实好多就喺其他唔同国家，即係譬如话有啲非洲，佢可能嗰啲牌呀就唔知点样攞到返嚟呀。even 你话就算你话国内好多人，你做咗阿谭祖，你做咗咁多年 China， 即係你都见到国内好多司机系亂咁嚟嘅。 啱啊啱啊。 咁变咗佢哋好多去到加拿大嘅时间呢都系亂咁嚟。咁变咗如果你咁多亂咁嚟嘅司机，你去到都仲系乱咁嚟咧，咁就嗰条路就非常之危险。其实而家相当之危险噶啦。 系啊，即系而家基本上嘅话咧，就系即系交通嘅话咧，就系其中一个有风险嘅地方嚟嘅。咁另外一样嘢，我想睇睇咧，就系嗱，我当年咧就 foreign student 基本上咧就系唔可以做嘢嘅。点解唔可以做嘢咧？原来佢哋嘅移民法例咧就话学生嚟到净系可以咧就系读书嘅啫，咁就唔可以做嘢。当日我做嘢咧，曾经咧就俾呢个加拿大骑警拉哥就罚咗$50嘅。 $50咁少咋？ 系啊，罚咗$50，但系咧嗰阵时我压力好大嘅，因为咧若然系会拉第二次咧，就会即刻 deport 嘅。 送你上飞机啊？ 系啦，咁但系当日啊，小弟啊，家贫啊，就屋企就供唔起啦，咁所以冇办法，即系嗰四年都系要做嘢嘅，咁就即系自给自足啦吓。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唔同，而家呢个年代所有学生，包括 foreign student， 其实都可以做嘢嘅，即系好似我女嘅走咗去嗰间韩国。韩国烧嗰度做 waitress 嘅。咁其实呢、這个点解我要提呢个呢，其实去做嘢嘅搵钱可能唔系大部分家长嘅 purpose， 可能即系大家都好富裕，唔使个小朋友出去抛头露面去搵钱交费啊，好似我哋以前咁样搵钱交租啊，搵钱买书啊咁样。但好紧呢一样嘢，当你做嘢嘅时候呢，其实你系可以 practice 到呢个英文。咁而且系同啲本地人去沟通嘅话呢， 有交流啊。 係啦，咁基本上到你毕业嘅时候呢，你就真正似一个喺加拿大毕业嘅学生，即系我起码讲到英文。 加拿大英文。 係啦，有 Canadian accent 嘅英文。咁所以相对嚟讲呢，呢个就会系一个办法，点样去 improve 你小朋友个英文嘅水平嘅。咁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是、要提一提呢，就系、是嗰、那个喺嗰个学校入边啊，同香港头先就提过咧，就系、是、有少少唔同咧，就系话即系因为头先讲话个 professor 咧，就系、是、会系相对嚟讲系会 open 好多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就鼓励咧，香港啲学生咧，即系尽量咧就会同个 professor 咧去 get close 啲。 唔单止香港咧，国内都系吓。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总言之系去外国读书嘅朋友，点解呢？因为如果你系去同啲 professor get close 啲咧，有几大好处嘅。第一个好处 improve 咗英文啦，第二个好处咧就系当你同个 professor get close 啲嘅话咧，其实你唔明嘅嘢咧，佢系会解释得更加清楚俾你听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即系因为你知，即系中国留学生即系同鬼佬。 唔系好同嘅鬼佬就系好大兴趣就自己读嗰样嘢。中国留学生好似以前咁，我读电脑噶嘛。其实嗰阵时我拣电脑都唔知咩原因拣电脑嘅，咁所以咧就系有啲少拉起牛上树嘅感觉。所以基本上咧就系会去到一个情况，就系如果你同个 professor 熟嘅话咧，你去学习学嘢系会易咗。会快咗嘅。 我谂另外一样嘢就话个 professor 亦都觉得你系好 dedicated， 即系好投入去呢个学科入边咧。咁佢唔好话乜，即系 marking 嗰阵，用我哋香港嗰个讲嗰句就称先啲。嗱，我相信你头先你讲你嗰个朋友个 case 话肥佬咗，佢俾佢 pass 争两分都 OK， 争两分 pass。我谂嗱，嗰两分就系、是、我谂系个 discretionary， 佢唔可能。话我夹硬加两分俾你，佢可能系喂，可能呢个学生咧系平时咧系一路都有同我有 interaction， 即系有啲 mistake， 佢 make 咗可能唔系，佢可能系嗰晚黑唔够瞓乜嘢，咁啊印象分我加翻多啲，咁啊俾翻佢，因为始终加拿大系好讲好讲，即系好讲规矩嘅地方，即系如果你就咁加两分俾佢咧，系唔合规，我相信佢系你呢位同学系应该系。嗰啱啱先佢考嗰日马有即系马失前蹄嘅啫吓， 系啦冇错啦， 系啦吓。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呢个方向，大家可以谂吓，又学下英文，呢、這个成绩方面又可以提高。喂，阿山大啊，喂，我哋咧就我哋喺呢度开咪都讲咗成都有即系前后都有个零月啦吓。咁似乎咧嗱，我同你就光触媒噶嘛。咁似乎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揾到个好拍档嘅，揾到阿四童。 系 ，OK。咁啊，陆续有来咧，就有好多网友咧，就即系问光触媒嘅嘢啊，又揾我哋做服务啊，咁样。咁似乎咧就即系我哋即系喺呢个网台上边，我哋生意多咗。第一，第二就系个揾 partner 嘅情况咧，就易过以前啦。咁即系话咧，拍到啲其他啲好嘅 partner， 就令到我哋嘅生意咧可以会做阔啲。咁所以咧，未来咧就礼拜四咧20号咧夜晚7点咧，就系、是、我哋上次咪讲话我哋有个 系有个录播，即系呢个 有个网聚， 系 系啦，有个网聚。咁咧就呼吁下啦，就有假若你手头上有产品想卖，或者有服务系想。卖嘅话咧， 或者你系想了解多啲光触媒佢嘅系啲乜嘢一回事，即系佢能够帮你做到啲乜嘢咧，就都欢迎你嚟参加啦。因为好似我哋 actually 我哋嗱今日系香港嘅星期一，咁其实琴日咧我哋有一位网友咧就睇完我哋上一次嗰个网聚之后咧，就即系表示有兴趣，咁我哋去佢哋即系就请咗我哋去屋企睇佢个环境咧。咁我哋都好即系感激话有一个咁嘅机会，即系将呢个我哋嗰个服务嘅好处即系带到俾大家。咁变咗如果你各位系有兴趣嘅，或者有其他嘅 opportunity 系想嚟同我哋分享嘅，我都欢迎你哋上嚟。我哋即系星期嚟紧呢个星期四， 系啦。因为其实记住咧，就系上嚟我哋唔系卖产品，我哋唔系卖 service， 我哋希望有唔同嘅朋友上嚟分享到大家有啲乜嘢产品，有啲咩服务系可以互相 leverage 嘅。咁即系如果互相借力嘅话咧，咁希望喺呢个网台嗰度咧，就可以即系将信息又好，将产品又好，将服务也好咧，都可以发扬光大嘅。 系吓， 系啦 吓。咁嗱，其实咧，我哋先前对上一节即系有提过，我哋位朋友即系话做食品嘅我啦，咁佢就翻嚟话搵我哋呢个礼拜去宵夜食。咁其实佢又带咗一啲即系佢哋公司会做嘅产品。就嚟俾我哋试一试啦吓，咁即系我哋成班朋友咁啊，佢亦都问我哋喂，有一啲产品又话香港嗰个 potential 啦，咁佢系因为呢位朋友佢而家喺，因为佢加拿大呢间公司又应该系喺中国人社会最大嘅一间食品公司嚟嘅，咁佢哋嘅产品咧，大家一定都会食过，咁啊喺加拿大最出名。有个牛头麦头嗰只米咧，就你哋好多人都会食嗰只，佢哋公司代理嘅。咁啊，佢亦会都会有一啲，因为佢哋 而家喺香港，即系登陆喺香港啦，咁啊想睇下有啲咩符合到 match 到香港或者国内嘅市场嘅，包括一啲牛肉啦、牛扒啦，一啲加拿大即系三个 A 或者安格斯嘅牛啦，咁有啲蝦啦，咁你或者各位即係如果你覺得有邊啲產品係你哋會有興趣，覺得香港加拿大食過好喎，正喎，香港應該有得賣，咁你不妨亦都喺我哋嗰個 YouTube channel 度擺低你哋嘅資訊，咁我哋會向呢位朋友反映嘅。 咁、我哋一於呢就同個朋友試完咗啲產品，下個禮拜呢分享俾大家， 再話就話俾你聽 啲咩正嘢。咁今次嘅節目呢就到呢度為止啦。 仲有一样就即系之前讲话喂，大家对加拿大留学学业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都欢迎你哋喺 YouTube 摆上嚟嘅，好嘛？ 系啦， 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喂，多谢大家收听，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